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在中国的曲艺界啊，提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而他的侄子，著名相声演员常贵田呢，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在舞台上啊，常贵田、常宝华是一对搭档；在文工团里呢，他们是一对战友，一对师徒；而在生活当中啊，他们是亲叔侄关系。多少年来，这一对黄金搭档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今儿个呢，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和佳佳就正在聊常贵田和常宝华的叔侄情。 常宝华要说应该算是出生在天津的一个艺术世家，他们哥几个当中就得数人老大常宝坤，也就是常贵田的父亲，名气最大了。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上点年岁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没错，这小蘑菇的名字呀，咱爸都知道，但是咱家欢欢就不知道。 嗯，什么意思啊？ 那天咱爸打开电脑跟那欢欢说呀，帮爷爷把小蘑菇拿过来，然后咱家欢欢就直奔了阳台了，拿着我早上刚买这蘑菇就问爷爷，这个蘑菇够小吗？ 嗨，他这么大的孩子肯定不知道。我知道的很多事儿，那还是当初爸告诉我的呢。常宝华拜的是相声泰斗马三立为师，并且呢深得马三立真传，在师傅的精心培养下，常宝华的艺术天赋充分地展露出来。你说这时候常贵田会怎么想啊？ 我要是常贵田啊，我就得想，父亲跟几个叔叔表演的相声深受人们喜爱，这是多么让人自豪的一件事儿啊。然后我就得期待着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站在舞台上为人们带来快乐。 您还别说，小孩说的正是当初常贵田的想法。不幸的是啊，1951年常贵田的父亲常宝坤在朝鲜牺牲了，就是那个小蘑菇啊。这一年常贵田才9岁。那么后来常贵田是怎么走上艺术道路的呢？在听完了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方言土语》之后，再来告诉您。 相声就是有这样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不管您是哪一省的人 啊， 都可以听得懂， 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 什么叫普通话呀？ 哦，北京话就是普通话。 那我问问你， 嗯， 北京话关这部分叫什么？ 我都论了部分了。 啊， 这一块儿。 什么叫一块儿？ 一疙瘩。 我是土磕了， 不是就这个、 论疙瘩， 这年轻人没有文化，措辞都不当啊！你这样讲啊，不太尊重人。你不是问这个玩意儿吗？这个叫脑袋， 叫什么？ 脑袋，也有叫脑袋瓜的。 哦，叫脑袋瓜。 哎， 脑袋嘛，还出了个瓜。 哎，别分开。普通话叫头， 头， 你理发去不得说头吗？ 对， 同志， 嗯， 您给我推推头。 是， 人家也说头。 怎么说？ 好，您请坐。 嗯， 您是来个分头啊，还是来个背头啊？ 是这么说吗？ 有说脑袋的吗？ 也可以， 同志， 嗯， 您给我推推脑袋。 好， 您请坐。您是来个分脑袋呀、啊，还是来个背脑袋呀、啊？ 背着脑袋上哪儿去？ 这样讲是不好听。 什么脑袋瓜儿、脚巴烟儿、鼻子尖儿、带土花儿， 嗯， 这是北京的儿化音。 哦，这就属北京话呀。 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啊。 什么叫北京的方言呢？ 今天 啊， 不叫今天， 叫什么呢？ 今儿个。 哦，对，今儿个 大家都知道吧？ 是的， 今儿个。什么今儿个、昨儿个、后个、大后个、压根儿啊、溜溜的，这都是北京的方言。 哦，那么哪个又是北京的土语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走，不叫走， 走叫什么呢？ 颠儿， 颠儿， 带着啊， 哎， 颠儿嘿，

收听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接着说常贵田常宝华的事儿啊。1953年啊，常宝华分配到了海政文工团，成为团里的一名专业相声演员。有一回啊，他回天津探亲，常贵田呢看见四叔穿着这个崭新的军装，嘿，心里头甭提多羡慕了。他围着常宝华是转来转去，心里啊发痒，恨不得让四叔赶紧把他带到外头闯一闯，见识见识，能够早日成为部队的一名文艺兵。那么常宝华有没有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呢？还是让佳佳来告诉咱们吧。 要说人常宝华也觉得常贵田是个可塑之才，看着他一天天的出息了，觉得应该带他到大风大浪中去磨练一下，长大之后那才能飞得更高更远啊。 你说的太对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家欢欢呀也得练习，就让他呀开始练常宝，我呢在后面骑自行车跟着他。 哟，那可不行，外边有遛狗的，吓着咱孩子怎么办呀？ 没事没事，我找根木棍，要是有狗过来啊，我就使一套那个打狗棍法。 得了吧，咱孩子在前面跑，您拿个棍子叮铃在后边跟着，人肯定以为你虐待呀。这事儿再说吧，咱还是继续说常贵田。 也好。哎，我好像记得这当初常贵田他妈有点舍不得这孩子吧？ 可不是嘛，常贵田的妈希望儿子留在自个儿身边，这样呢互相有个照应，人之常情嘛。但是常贵田太想当兵了，谁拦都拦不住他。 这回可有矛盾了啊。 后来还是常宝华跑到常贵田家里见着嫂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恳求大嫂说部队的条件尽管相当艰苦，但是那儿是个大熔炉，能锻炼人呢，由他照料常贵田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也相信他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常宝华的这次来啊，是常贵田把他请来的。听了常宝华的话呢，常贵田的母亲有没有同意呢？哎，欣赏完了常贵田常宝华和说的相声《福寿全》之后，咱们接着说。 我正找你呢啊。 找我？ 张丁， 您是？ 我是从香港来的。 哦， 到这特别也请您。 辛苦辛苦辛苦。 是这么回事。我们福寿老太爷 在北京的时候呢， 是的， 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哎呦，是老观众了。 我来定居香港一直惦记你。 哎呦，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点事儿， 是， 想请你去几天。 哦，可以可以， 您务必帮这个忙。一定得帮这个忙啊。去几天让您发财。 我想问问您的啊，您在府上是 管事 大管家？ 什么管家，便宜当差。 失敬失敬。贵姓 啊？姓姐。 什么 姐？ 哪个姐？ 就是姐姐妹妹那个姐。 姐妹的姐。 对对对， 百家姓没这姓啊。 啊，外姓。 外姓。 对。 哦，您这个大名叫 什么大名 啊？ 我们四位管家按福禄寿喜牌的。我是头一个，都管我叫福。 哎呦，人家那么叫行了，我要那么叫不太尊重您。 您是贵客。 行， 就这么叫，直呼其名显得亲切， 你也爱听啊。 我也这么叫您呢。 可以， 您叫？ 我叫常宝华。 常宝华 啊， 姐夫。 哎， 我爱听，你这我爱听，这 您爱听，我可不爱叫呢。 那个姐夫， 哎， 什么名字？ 不是，这个老太爷想见见我，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哦，我们家办点事儿， 但是 喜事，哎呦，不用问呐，老太爷要办个整寿啊，不，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娶儿媳妇。 跟您这么说吧， 啊， 老太爷跟前没儿子， 哦， 没 骗聘姑娘， 不，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了，哇，喜事， 老太爷什么喜事呢？ 咽气， 哎， 啊。 咽气是喜事， 老太爷90多岁了， 哦， 没灾没病， 是 那天哈哈一乐，嗝儿， 咽气了， 完了，老喜丧， 哎，这可应该办办， 应该办办， 嗯， 再者说， 是 老太爷有钱呢。 哦， 不敢说是香港的首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哦， 这么跟你说吧，您别过意啊。 是，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一天的利息，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哎呀， 有几件稀世珍宝 啊， 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您说说， 给你介绍介绍。 对， 好，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啊，钻戒我见过。 嗯，白金的托 是 很一般。 嗯嗯嗯， 成色嘛很好。 哦， 关键它大。 哦，这个是大钻戒。 哎，那颗钻石 多， 这么大个儿啊？ 哦，松紧钻。 不是 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没见过。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见这个？ 很遗憾， 怎么 殉葬了，搁棺材里看不见了， 就我都没造。 太遗憾了。 最还什么 最好的 啊？ 最奇特的， 您说说， 是那张画。 画， 唐伯虎的真迹， 唐伯虎画的 啊，仕女图。 哦， 就是古代美人 啊， 坐在一个绣墩上， 是。 往那一坐， 嗯， 你看他吧， 是， 你怎么看他， 嗯， 他怎么看你 呀？ 最奇特的，你看上一会儿，走过去照那画轴本本本弹三下， 怎么样？ 那女人说话， 说话， 你进来吧， 啊， 你进来吧。 哎呀，怎么样？到那我能不能看看这画啊？ 很遗憾， 啊， 搁棺材里了。现在呢， 我都看不见。 不是，你要是非看不可的话， 啊， 去，我跟姑奶奶说说， 怎么着？ 特殊告诉你一下， 哎， 到那儿呢，你弹棺材三下 啊， 倒是还说这句话。 哎，那我还多活两天吧？ 这多吓人呢，这个。 所以呢，要大办丧事。 这我不太懂啊。 搭了个七级大棚， 凭七七四十九天， 嚯， 可以说各界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呢。这么跟您说吧， 嗯嗯， 连站岗的保安 是 都带孝。 哎呦，那么我要去，我不太理解呀。人家可是一个这叫什么老喜丧啊？ 当然了， 可是我要说相声也不妥当吧？ 不不不， 给人说的哈哈大笑。 不不不， 啊， 那是办丧事，不能让您说相声。 那我去干什么去啊？ 帮个忙， 帮个忙。 哎， 我给人沏茶倒水。 不不不，姑娘，老太爷跟前广丫头二十捧，粗活不能用您。 不是。做茶做饭我也不会啊， 十大宾馆的厨师长亲自掌勺，用你干什么呀？ 不是，要是算个账收个钱， 我们的财会人员都是博士硕士，您不成。 这我就不明白了，那我去干什么呢？ 很简单， 您说， 您就往那儿一站。 哦， 客人来了，鞠个躬，往里请，请 啊， 完了。 不是，完了怎么样呢？ 完了之后， 嗯， 让财会哥给您两条 黄瓜， 金条， 金条， 怎么了？怎么了？ 二十四开的， 这怎么这？ 我问你呢，我不在乎钱， 啊， 我完全可以去，因为他是我的老观众啊，他喜欢我呀， 啊， 是不是？没问题， 这么讲就对， 没问题， 一切手续都我给您办。 那好， 明天早晨呢，八点钟我见面去。 明天早晨， 你可别误了事儿。 是我误事，今儿晚上我指不定睡得着睡不着。 行，就那么着。 啊， 不，常先生， 什么？ 我们办这么大棚的事儿 啊， 您不表示一下吗？ 不是，我出个份子，这 不， 哪能出个份子啊？ 我是说，你跟您说白了吧， 是 您寄个袋子， 我 啊， 这个我就不必了。我跟这个老太爷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啊，不，不不，去吊唁的人人人都带，每人一根。带一根袋子给一万港币，如果您要不带的话，我就跟 不不不，我不在乎那钱，要都带啊，我就带。 嗯， 我不能搞特殊，是不是？我这人就爱随大溜。 好，好，好，好，行， 再一系一个袋子，没事。 那您这鞋就这样吗？ 我这鞋怎么了？ 不是，最好也把它绷上一点， 穿个小鞋啊， 跟那个 这个没有必要啊。人家寄袋子，我再来个孝鞋。这个 方块白布还给一万港币， 我不崩 不不我告诉你，我不在乎那钱，是不是？我要崩上点也好，省得我这鞋展喽。 啊， 对不对？ 好好， 可以。 对，三个袋子，三个鞋。 是。 您这脑袋上不戴点？ 不是，我有一草帽，到时候我戴上。 那叫什么外形？ 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呢 呢呢呢呢呢呢呢呢干脆我给您做一个白色的帽子，跟这个袋子一样质量，戴上它。 小帽子 啊，行啊， 这有点多余啊。人家系个白袋子，我呢再加个小鞋，再来个小帽子，那不行。 不不，戴个帽子给3万港币。如果您要不戴呢， 我不在乎那钱。 你看，又不在乎钱， 我这脑袋什么也不戴，我还秃头秃脑的呢。你这， 那不是你戴上点还好， 戴上点， 哎， 好 点。明天我去接您去。 是， 啊， 不是， 怎么？ 这太曹旧了吧？ 曹旧，我回去洗一洗。我今天晚上我给他运出来。 啊不不 啊， 不用这个。既然这样吧， 行不行？ 我看干脆我给您找一件。 找什么呀？ 找一件呢？跟这样子差不多 啊， 啊， 啊， 肥肥大大的， 是 不剪不裁 啊， 一撕就得，一缝就可，就是白色的往上一穿一套，扎个带子， 就那和尚领， 对对对， 白的， 肥袖子， 小袍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福寿全》。下半期节目当中啊，咱们接着来听完了啊，先把听段子之前那扣解开，就是这个常贵田的妈妈呀，到底是什么态度？哎，他妈妈舍不舍得儿子离开呢？当然是不舍得了。可是，一想到儿子的将来，想到他的发展，看见儿子这么喜欢这门艺术，思考了几天，他妈呀，终于想通了。哎，想通了，这个常贵田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心事了了。临行前呢，他妈妈拉着常贵田的手，跟常宝华说：“他四叔啊，贵田我可就托付给你了。”他有什么做得到与不到的地方，您尽管打，尽管说，让贵田跟着你啊，我是100个放心。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咱们一块儿来欣赏一首王力宏演唱的《爱的鼓励》。广告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常宝华和常贵田叔侄间的故事。 嘿，太阳会出现，只要给自己机会。烦恼一味，每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雨后还能有彩虹，别放弃。感谢你给我机会，心情哼出来是一首歌，让你听得好甜美。每次

北京人民